嗯，你小舅舅干嘛呢？ 钓鱼啊。 钓鱼？有收获吗？ 半个小时了，毛也没有。 闭嘴，你行你上。 我是，来了来了，鱼竿动了。 这 啊，破鞋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静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朋友们，快偷偷月票吧，要不这破鞋一掉一双，一掉一双，我快受不了了。 第194集。金十六正想分出两个人牵制住石浩，就见他的技能全放空了，没一招能挨上他们。石浩一口气把大招全砸向他们，停下一看，他们还活着。双方对视几秒，金十六示意队友定住他，带着人要干活，却见一个粉色娇小的身影冲过来，伸开双臂挡住了他们的路。 你们不能过去。 他带了哭腔。 你们怎么能这样？ 我去，哭了。不是妹子，玩游戏呢，别那么较真。你们早晨也偷了不少，偷人者恒被偷之，偷着偷着就习惯了啊。 我知道，那你们能不能别在我的班上偷？原本昨天我就犯了一次错，不小心开启传送符，让班会的人给你们杀了一遍，你们又在我值班的时候过来欺负我。 好像是有点过分。 七号的小颤音听上去委屈极了。 我才进班会不久就犯了两次错，你们让我情何以堪，让班会的人如何看我？ 要不你来我们班会。 不行，我等你们偷完东西再去你们班会，那就是内奸，就是勾结外敌。何况我的装备和技术什么的都是如意的人给的，做人不能忘恩负义，宁死也不低下脊梁。 说的对，老子最恨背叛。 四位队友顿时齐齐看向他。金十六充血的大脑冷静了点。 那我们也不能白来啊。 你们可以以后再来啊。 金十六想了想。 你会打鲁家山那个本吗？ 会。 这样，我们回去，条件是你带我们打个本，过个隐藏副本。 行。 他望着他们的身影消失，满意地看向石浩。 看明白了吗？学着点。 石浩一脸惊悚，目送他溜达着去赴约了。这个时候，顾问正一个人站在帮会的后院，冷脸注视飞星众目一群人。飞星众目很和气。 阿文，看在咱们老相好一场的份上，你让开，我不杀你。 话音一落，金十六几个人的身影刷了出来。顾问带着人把这些玩意弄死，看向金十六。 你们也没成功。 成功了。 他说着跑出去，片刻后领着七号进门对帮主邀功。 看，东西没偷到，但我们带回来一个妹子，她答应带我们打鲁家山。 顾问知道鲁家山是这些人的执念，示意他们赶紧滚，独自又站了一会儿，掏出传送符开启，竟然又到了如意帮会。石浩猛地一个机灵上前拦住他，见他的称谓是帮主，应该打不过，便收回双剑。 你能不能别欺负人？ 话未说完，顾问便用技能晕住他，扔下他去拿东西了。 哎呦，这根本就没用好吗？偶像怎么还不来？ 江城回游戏的时候， 就见如意的人正围着石浩，不知在聊些什么。 怎么了？ 帮会被偷袭了两次，只丢了一次东西，但没有击退公告，他们在问是怎么回事。方景行率先发现他，上前握住了他的手。石浩恰好要开始说，他略过自己不霸气的样子，把他七哥的所作所为叙述了一遍。狗剩几人默默消化真相，既感动又担忧。甜甜竟然为了帮会去和精进联盟那群副本白痴打本，被他们气着了怎么办？再说那帮货大多数是直男，会不会吼他？事实证明他们多虑了。七号记性好，悟性也高，跟着一星人打过几遍就学会了，示意金十六他们认真听指挥，带着他们硬扛了过去。金十六几人得偿所愿，亲自把人送回了如意。 以后你来我们帮会偷东西，只要我在场，绝不让他们杀你。 好的。 要是我们再赶上你值班过来，立马掉头就走，绝不动手。 你们真是好人。 说话的功夫，如意的人收到消息出来了，好人们便望着香草甜甜挥手道别，蹦跶到了一星人的身边，觉得这妹子性格好，讲情义，技术还强，真是难得。金十六不由得对狗剩招招手，见他过来低声道， 甜甜有情侣吗？ 别想了啊，那是阿义一点点从菜鸟拉扯大的，是他亲闺女。 没想，我就问问。 狗剩对他呵呵一笑，扔下他们又回去了。一行人带着帮众回到帮会小院，教育小丫头， 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，就让他们偷，犯不了为了这点东西带人打本。 不只是东西的事，还有关系网的建立，比如我现在就能潜进精进联盟，把他们帮会的机密挖得干干净净，还能里应外合，让我们自己人顺利偷菜，并且让金十六他们不怀疑到我的头上。 但转念想想，只是打个游戏，不能犯职业病。一行人表扬地摸了把他的头，方景行看了一眼，他一直和江晨在一起玩，见七号跟着如意的人玩得挺嗨，也就没怎么关注过对方，倒是没想到竟能让阿义有几分上心。他私底下和江晨商量一下，接着江晨问了问七号的意思，都玩这一圈回来，他便打开了一星人的聊天框。 有个事忘记告诉你了。 什么？ 甜甜是男的。他用的是系统声音，你们就没怀疑过？ 狗剩他们以前问过，他当场开了原声，是女音啊。 哼，总之是个男的。 一星人关闭对话框，看着眼前的亲闺女，笑着又摸了摸他的头，态度一点没变。江晨看向方景行， 你说了吗？ 说完了。但阿义这个人和他哥如初不同，如初是不乐意多说的，做事干净果决，阿义是一肚子坏水，谁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。反正两边都已经打过招呼了，剩下的事儿随他们去吧。方景行正要拉着自家封印师出去玩，就见频道突然飘上了一条预警，众人二话不说直奔后院。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